现，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哦哦，要怎么说再见？ 最后一场是老你四方对话风来新的希望，下雨了下雨了，那是你的眼泪吗？叫你是可以吗？让我感受你的痛吧， 笑吧， 不管黑夜是否太傻， 笑吧， 坐在边缘只剩挣扎， 笑我吧，哈哈哈哈哈。如果还有明天， 2016的夏天我电话最后一场是老你四方对话风来新的希望，下雨了，那是你的眼泪吗？叫我淋湿可以吗？好让我感受你的痛吧， 笑我吧， 不管黑夜是否太傻， 笑我吧， 总在边缘只剩挣扎， 笑我吧， 如果还有明天， 希望的掌声你也能够听得到，希望我们的梦想永远不会被忘掉，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再见面。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首付低至20%，日供仅需36元，国一国二车主置换更享3000元置换礼包，详情致电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-5798-6666。 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今天是4月4号清明节，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该轻点心扉，这样静静相偎应该更多暖意。 去。无论你到哪里，我都愿跟去。除了你，我不会再追寻。 受欢喜，眼里充满了惊奇，仿佛只是一个谜，甜蜜微笑多迷离，伴我此去飞向天。 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。